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新年快乐，廖伟棠！ 新春大吉啊！大家咁话系啊，系啊！今日咧，既然系年初二吓，我哋今次我哋听一啲好美妙嘅诗，全部都系好美妙嘅诗。 我听你讲就话叫纯情诗， 系 咪 啊？系纯粹嘅情诗，就唔系好纯情嘅咁就吓。咁点解唔系好纯情咧？因为都几复杂嘅。呢位诗人咧，其实系依家喺英国可以讲系名气名声最大嘅女诗人，咁佢咧就系、是、第二十届嘅桂冠诗人， 哦、 啊，同埋咧佢系英国有桂冠诗人三百几年嚟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仲有好多第一喎，第一位女性诗人啦、嗯，第一位苏格兰诗人做桂冠诗人，同样亦都系第一位咧系公开嘅同性恋者， 哦， 桂冠诗人。 咁佢咩年纪啊？ 佢今年已经62岁啦，佢係1955年出生嘅。咁呢但係呢佢係去到成40几岁呢佢先至係话所谓出柜啦。咁、佢之前呢佢有同一个男嘅小说家结婚啦，仲埋生埋个女。然后呢佢出柜嘅结果呢除咗係即係有个新嘅爱情之后呢同一个女诗人组成新嘅爱情之后呢另外就係我哋今次要介绍呢本诗集叫痴迷嘅。成本诗就係写俾呢位女性嘅爱人嘅。咁呢本诗集都好唔简单，佢一出版呢就得咗艾略特文学奖。咁、艾略特文学奖呢呢、这个得奖係好奇怪嘅，因为呢佢本诗集係好好平易近人嘅。大家如果听下佢其实每首诗唔需要更多解释，同埋呢佢用嘅词啊意象呢都系好好简洁啦，同埋呢系好日常好平凡嘅。但系艾略特文学奖一直都系比较学院派㗎嘛、比较高深嘅。所以啲人视之为呢即系十年前呢本诗入得呢个奖呢就视之为呢以我哋对诗歌嘅对现代诗嘅系咪有一种新嘅认识呢，系咪可以雅俗共赏嘅诗都系可以即系可以登大雅之堂。咁佢后来做埋呢、这个桂冠诗人就更加证明咗呢一点。 哦，即系唔使好艰辛先至可以攞到呢个奖。 尤其系爱情诗啦，其实我都认同嘅。爱情诗唔需要咁艰辛，爱情诗咧只系将你嘅爱咧用一种新鲜嘅方式表达到出嚟，已经好难得。 系，咁我哋首先就听听《世界》。 世界，达菲。在世界的另一端，你把月亮传给我，像一指爱之杯，或镶以小钱中。我把太阳滚向你，我上床，当你正起身，在世界的另一端，你把星星散播到我这儿，像种子，在泥土里。整个夜晚我烧给你一簇簇一簇簇云朵到世界的另一端，如此我的爱将被任你的所在，而你的爱当我转入眠梦是星星的陪累。 世界咁就係达菲嘅作品啦，苏格兰诗人。 系啦，咁我哋当然啦，都俗语都成日都会讲你向人示爱嘅，成日都会话你系我嘅石，全部世界吓，即系你就系我所有啦。但系点样将呢句话咧用诗表达呢？其实佢呢首诗咧呼应紧我好中意嘅一句诗嘅，就系、是、但丁啊神曲嘅最后几句。但丁神曲最后几句讲咩咧？佢话爱咧推动日月星辰啊，亦都推动住我哋。 但丁认为咧，成个宇宙嘅运转咧，都系基于爱嘅力量啊嘛。咁其实呢首诗咧，就系将呢种爱推动日月星辰咧，用一种咧更加具象、更加具体，就好似一个镜头咁样写出嚟。你会发现咧。月亮啊，太阳啊，全部变成佢日常系好细微嘅嘢啊！佢话你呢，即系佢嘅爱人咧，将个月亮递俾佢，好似装喺个杯度，装喺一个好细嘅盅入边，系啦，就一小杯酒咁样递俾我。于是咧，我又将个太阳咧，好似个波咁样推俾佢，好似两个人喺度。即系玩紧过家家嘅游戏，好似两个小朋友咁样，非常之可爱。跟住咧，星星散播喺佢嗰度啊。佢话啊，你一起床咧，你就将啲星星散播喺我呢度。其实就好似两个人咧，就好似阴阳嘅转化咁样。当然佢哋两个都即系照汉语嚟讲系阴阳啦，但系其实两个都系女性嚟噶啦。咁但系佢咁样嚟写一对情人嘅之间嗰种平等嘅关系。非常有意思，就好似日月轮替咁样。嗱，我起身，你就将啲星星咧就派去我呢边，咁你嗰边就太阳出嚟啦。咁跟住我又将啲云咧轻轻吹翻俾你，好似上帝一分为二，变成咗呢对恋人。然后呢对恋人咧又通过自己咁样参与呢种运转宇宙嘅运转咧，又将佢合再合翻为一咁样。系一首非常之我觉得系会成为经典嘅一首爱情诗啊。 我觉得睇落咧就好似成个宇宙就系得佢两个咁咯。 系啊，咁都系嘅，即系你话爱情，头先我哋话你系我世界嘅全部，咁同样我亦都系你世界嘅全部，咁先系最完美啊。 系，除咗世界之外，跟住落嚟有呢一首啊，爱， 爱，达菲，爱是天分，世界是爱的隐喻。着了火，十月的树叶眷恋着风，他们呼吸急迫，朝着自身的毁灭旋转。你不在这儿，你处处都在。夜空膜拜着大地，往下压制，大地在逐渐阴暗的山丘渴望着。夜晚是一种融入，星星是他眼里的泪。你不在这儿，你在我矗立的位置，听海，为海岸疯狂，看着月疼痛，又为地球发愁。当早晨来临，太阳热切的用黄金覆盖林木。你向我走来，借着季节，借着光，爱说服着。 所以话呢个达菲呢真係好大胆啊。依家现代诗有边个敢用爱嚟做题目写诗、因为好似有陈词滥调咁样。 对。 同埋爱点讲啊。一出口就好似变咗好肉麻。同埋你点样你一疏离呢你又好似同爱偏离咗。但係佢尝试去解释爱呢首诗我觉得啊好有莎士比亚嗰啲十四行诗嘅味道。佢、有用緊一啲呢係其实係中世纪诗歌或者係以前嘅诗歌所习惯嗰种，佢将爱咧拆分为各种各样嘅隐喻，然后咧将佢分配喺成个世界嘅各个部分啊，树叶啊、火啊、风啊、夜空，所有嘢都对应翻佢对爱嘅解释。但系所有嘢咧对应翻爱嘅解释之后咧，又会变成一个具体嘅人嘅肉体，即系佢嘅爱人嘅身体，又全部呼应翻呢个世界。咁你会觉得呢个爱佢既系抽象嘅，既系形而上嘅，但系亦都系好肉感嘅，好具体可以触摸嘅，系带有情欲嘅意味喺入边嘅。所以佢喺呢个情欲同埋呢个形而上之间咧，来回摆荡，令呢首诗非常之可以讲系非常之结实，好扎实。佢将爱用一首好似十四行诗嘅方式去写出嚟。当然啦，又呼应翻我头先所讲，莎士比亚佢用好多十四行诗嚟写佢对佢嘅同性恋人嘅爱啊嘛。 同埋呢首诗所出现嘅事物啦，全部都系啲自然 嘅事物嚟嘅。 系啊，佢会出现一个自然事物咧，佢又会暗示紧咧同一个人嘅身体有关，比如星星，佢将星星想象为眼泪啊。如果你系夜晚，咁星星咪你嘅眼泪咯。跟住咧，佢话听海为海岸疯狂。看着月同疼痛，又为地球发愁，即系其实讲紧嘅系两样两个人恋人之间嘅牵扯拉扯。佢呢个想象咧，又系我第一次睇到嘅，就系话月球咧系被地球引力拉住啊嘛。佢竟然想象到月球因此会痛，但系佢哋又系恋人，地球同月球之间嘅关系，即系将爱嗰种万种滋味啊写咗出嚟。 系，跟住我哋要听神射手。 神射手达飞，两样我都带着，手机和有线电话，像两把枪悬在我的后裤袋。我单独一个人，你打来，神射手，你的声音像子弹入耳，你听到我呻吟，你让我成了伤兵。之后一次铃声响过你留言，我转弄电话，扣紧舌头的扳机，远离靶心。你挑好定点，然后对我射击，穿过心脏。而这就是爱。正午大灾难，烈酒在老旧的最后一博酒馆。我把手机亮给警长看，靴子里我还藏着另一支。你两处同时传了信，我头晕目圆，双膝落地，笨拙的摸索着找电话，读你的吻如银色子弹，瞄准这和这，这个这个和这个。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神射手就是英国桂冠诗人达菲的作品。 是啊，神射手是很幽默的一首诗。其实他达菲这本诗集里面呢，在最前面还有一首跟这首其实很匹配的诗。那首呢是讲两个恋人呢用手机send短信。 是。 那这首呢就讲他呢怕这个他的爱人找不到他呢，他带着两个电话在身一个手机啦，他连有线电话都带在身，挂在个裤袋里。那他就从这个意象开始就开始想象了。一个人抬着两支枪，是西方人的想象，就好西部片的。他就好像个西部牛仔咁带着两支枪，好像要去出击咁样。但是呢刚刚相反，成首诗突然间颠覆了。我一攞支枪出嚟嘅时候呢，係你嘅声音喺嗰边通过嘅电话向我开枪，係我俾你打到遍体鳞伤，即係嗰种当然係一种幸福嘅受伤啦。 係。 你嘅吻啦，你嘅说话啦，都好似呢用条脷去开枪咁样，全部呢都打中咗我嘅心脏。 係。 咁佢入面最幽默嘅就係话佢用咗一段呢係好西部片啦，佢话佢行去一间酒吧度，佢就攞隻手机出嚟俾警长睇，好似就好似一个牛仔出示佢支枪咁样。但係呢就好似啲西部片咁样，佢仲有一支枪收埋喺隻靴度。但喺呢个时候突然间两个手机都响咗，都有短信嚟，於是呢佢就暴露咗目标啦。 係好幸福嘅一首诗。 好幸福，但係真係好似话爱情係一种伤，但係我好甘心受呢种伤咁样。 係个感觉好似即係以前就话丘比特攞住支箭啫。 係呀，所以呢首诗係好当代㗎嘛，因为呢种恋爱方式喺莎士比亚时代係无法想象嘅。我哋写封情书俾人哋都要隔两日先收到啦起码。但係依家你係直接就会被击中。 神射手啊呢一首。跟住我哋要听唐人街。 唐人街达飞。书写着我知道我多么喜爱这音调，唐人街，唐人街，唐人街，我们往唐人街游荡，后年点心和舞龙的节日，你浅金的头颅是一颗珍珠，在群集的人口中，烟火喧闹如爱情，如果爱情也获准出声。 一群祈福的孩子把扇香插进一钵沙，在唐人街婚烟仿佛问号在他们头顶飘散。如果我曾说出我的愿望，如果我曾要你告诉我那些从你心底浮现经你嘴唇犀利过的话，至少我还听过那音调由你说出。虽然我们许下的任何愿望，在唐人街、唐人街、唐人街，都永远不会成真。 唐人街呢一首呢， 唐人街其实在整本诗集已经接近结尾的时候了。其实这首诗就有少少忧伤的、虽然他一开始呢他说他是由唐人街的名字而来，他觉得他发音很好听、就是叮叮当当的感觉，其实很符合一个西人对唐人的想象，因为他们去唐人街都是很热闹，而且他里面写到过年他去看舞龙吃点心，还要是猴年，其实一开始是很热闹的，慢慢慢慢他开始沉浸下来了，他说周围的人呢在这里喧闹，而他的爱人呢他用了一个很东方的意象，他望着他爱人，他的头是金色的、跟着他又觉得呢他是一粒珍珠，这些全部都是东方意象，是即是西方人眼中东方意象，跟着呢他看到一些中国人的孩子呢在这里插些香来即是过年了嘛，他又想到呢就是一个祈福来的一个祈愿，但是慢慢首先开始由这里开始转向一种呢担忧。他说啲香是祈福，但是啲烟出来就好一个个问号咁样。 但 这个想象是很生动的，但是这个问号是西人的符号来的嘛。这个中文是没有这个问号的嘛，在古代。咁于是呢他就彻底呢就将这个东方意象转入了他自己那一套符号体系入面。最后铺垫出来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唐人街许的任何愿望是永远不会成真的。其实这里已经暗示了呢，跟着在这首诗的之后几首呢都是讲紧他怎样呢这段恋情呢是结束了最后、所以当一个人呢去到最热闹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伤感的。就好像呢、一段爱情去到高潮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一些隐忧出现。 是之前那几首诗都这么甜蜜。 是啦，突然间开始在这里你咦，为什么最后一句话永远不会成真呢，原来在这个香的烟已经讲给我们听、原来所有的东西是好像烟云一样是会散去的。 那其实达菲算不算多产的诗人呢、 非常高产添，可以说是。同埋呢他是不是那种书斋式的作家来的，他经常呢会举办诗歌朗诵会啦。那他的诗歌朗诵会呢是买飞啊，或者是、好像演唱会这样的，是很多人去参与听的。咁佢嘅书当然係好畅销啦，同大家听咗啲诗都会知道呢诗唔係话专门俾写诗人睇嗰种诗嚟嘅，即係可能普罗大众都可以借之嚟呢示爱嘅诗。咁、我读佢嘅诗呢我又諗到有一句说话係咁样讲嘅，佢话情书同情诗係唔同嘅、情书呢係写俾一个特定嘅人嘅，入面好多嘢係你同佢之间嘅嘢。但係当你将情书写成情诗嘅时候呢，你嘅情书就已经属于普天下所有相爱嘅人。 是 即是这本诗集呢可以俾大家攞去作为写情书可以抄返几段用嘅。 咁呢个就算係阿廖伟棠俾大家即係俾听众嘅一个新年礼物。 新年礼物啦，係啦。 係好。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达菲啦，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啦。 係好。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